这首歌曲是阿云嘎跟汪顺共同演唱的《荣光》，我们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开始今天的资讯。刚刚过去的十一月啊，可以说颇受关注的剧集非突围莫属了。这部剧呢，不仅紧贴现实，聚焦国企改革与党风廉政建设，更汇聚了十数位颇具影响力的影视演员。在他们当中啊，饰演牛俊杰的耿乐，凭借剧中亦正亦邪的性格以及造型酷似老艺术家杨再宝，屡屡成为剧集内外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说啊，他是演戏里画画最好的那一个，这话倒也不假。耿乐呢，出身艺术世家，爷爷是大名鼎鼎的美术家、国徽设计者张丁，外公呢是黄河大合唱第一任指挥巫西林。而他自己一路是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到中央美术学院接受了8年正规的美术教育。与演戏，耿乐自言啊，缺少不疯魔不成活的痴迷劲儿。当初如果没有遇到管虎，他现在很可能从事着跟美术设计有关的工作。当年他的老师刘晓东就告诉他，从事演员也挺好，只是画画就少了。年少的他还不以为然，如今他懂了，有德就有失。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由中国杂技团创排演出的大型原创现实题材杂技剧《呼叫4921》向媒体展示部分的片段。这部讲述公安特警故事的杂技剧让人感受到了悬念重重、惊险刺激。《呼叫4921》是京演集团与中杂于2019年开始策划酝酿的创新作品，黄宏和李任同时兼任编剧和总导演。据介绍啊，4921是剧中主人公的警号，之所以叫4921，是因为公安部成立于1949年，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诞生于2021年。在剧目酝酿的初期啊，主创人员曾经赴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与特警总队实地采风，得知公安系统牺牲英雄警号将被永远封存，再次启用必须是其直系后代成为优秀警察，大家呢倍感震撼，因此也把这样的一个细节植入到了剧目当中。这部剧讲述一对警察父子先后因为执行任务而牺牲的英雄故事，全剧也从普通人的视角展示了人民警察在职责与亲情之间做出我将无我的伟大选择，并以刚柔相济的杂技语汇推动剧情的跌宕起伏。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近日呢，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的电影《误杀2》发布《爸爸的愿望》版预告和四面楚歌版海报，并且宣布正式开启预售。在预告当中啊，林日朗劫持急诊中心的初衷首度被揭开，也把各方的紧张对峙和层层冲突呈现的是淋漓尽致，引发了观众的好奇与期待。影片由肖央、任达华、文咏珊、宋阳、李治廷主演，全新角色演绎全新的父爱故事，展现极端条件下个人的选择，引发对人性的深度拷问。在四面楚歌版海报当中，大量抗议示威的路人群情激愤，林日朗手中握枪肃然伫立，神情是决绝冷漠，仿佛对即将到来的命运严阵以待。警察张正义、妻子阿玲、记者李安琪以及医生达马、萨丁几位主要人物则与游行的蜂拥人潮逆行而立，只见他们神情紧绷，被各色人士团团围住，仿佛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冲出重围。而仅凭这寥寥数人的微薄力量，能否披服汉树出奇制胜，为爱的人再奋不顾身一次。电影《误杀2》呢，将经由 IMAX 专利的数字原底翻版 DMR 技术转制为 IMAX 版本，将登陆全国超720家 IMAX 影院。同时呢，影片采用了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技术，将于12月17号在全国杜比影院和杜比全景声影厅跟大家见面。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在电影《误杀1》当中的电影主题曲，由萧敬腾演唱的《亡羊》。 是谁在暗地角落给一枪？是谁用谎言控诉真相？安静的凌晨几点，让人面的声响，我们都身不由己，披荆上战场。 生活不能再顺理成章，睁开眼睛就要计算着如何去武装，盲从世界里某些也很迷茫也很慌张， 这首歌是由萧敬腾演唱的《亡羊》，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由刘雨昕、虞书欣、许佳琪、预言、谢可寅、安琪、赵小棠、孔雪儿、陆柯然组成的女团 The Nine 从《青春有你二》成团出道，迄今呢已经历时一年半了。在12月5号，团体的限定合约到期，迎来解散的终章。12月5号的时候 ，The Nine 在官方微博宣布毕业 EP《The Nine》正式上线。从101系选秀兴起至今，国内的偶像行业发生了足够剧烈的转变。火箭少女101解散之后呢，与硬糖少女303瓜分女团市场的 The Nine 无疑站在浪潮最前端的位置。他们发专辑、拍团综、开线上演唱会，在晚会盛典进行团体表演，也各自分散的进组横店影视城。而 The Nine 从疫情之初节目播出到解散、演唱会取消又延期的整个活动期间，或许也是疫情爆发之后的特殊环境下国内限定团发展的某种缩影。限定团的倒计时已经响起，所有现在仍然在舞台上唱跳的偶像们都有出发奔向未卜前程的那一天。那么限定团的活动期间也注定是他们演艺履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到那时再回望几年以来的经历，最好就如同 The Nine 在毕业 EP 中的抒情曲《 我们啊里面唱的那样，我们啊出发过就不说后悔的话。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2020年年初，纽约爱乐乐团推出了一项令人瞩目的举措——19人计划。什么内容呢？就是委托19位女性作曲家创作19首管弦乐，由纽约爱乐登台演奏，庆祝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100周年。这一项修正案首次赋予美国妇女选举权。那么，乐团的宗旨是为女性作曲家证明。缘由是迄今为止在世界音乐会舞台上呈现的音乐当中，女性创作的不足3%。2019年纽约爱乐乐团整个演出季只演奏了2首女性作品。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对85个美国交响乐团在2016年到2017年的演出节目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女性作曲家仅占演出曲目的1.3%。2017年到2018年音乐会演出季期间，克利夫兰等管弦乐团共上演了38位不同作曲家的作品，但女性作曲家同样也是凤毛麟角。纽约爱乐乐团演奏了34位作曲家的作品，其中只有1位是女性。所以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范兹·维登说，除去打破性别歧视的原因外，这19人计划还肩负着另外一项重要的使命，就是如果没有激励人心的新音乐，我们的职业将面临死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另外一支女子限定团体硬糖少女303演唱的《秋天前》。歌曲过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2021年度10大网络用语。 望处，澄明远水生光，重叠暮山耸翠，遥任断桥幽静，隐隐渔村，向晚孤烟起。 飞楼见过客， 飞楼见过客，惊扰了无眠。雨酒重演，冷风一现，旧事散如烟。半知己，风景已变迁。再未眠，万水千山走。是小小 这首歌是由硬糖少女303演唱的《秋天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最近2021年度网络用语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这十大网络用语依次为觉醒年代、 YYDS、 双减、破防、元宇宙、绝绝子、躺平、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强国有我。哎，这十个词语通过十大流行网络用语，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网络语言生活画面跃然纸上。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带来第一个流行语，觉醒年代。这个觉醒年代啊，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回溯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创立过程，生动再现中国近代历史的大变局，也深刻讲述了中国人民是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部剧播出之后啊，广受好评，也成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生动教材。排在第二的网络用语是 YYDS 啊，永远的神的拼音缩写，用于表达对某人的高度敬佩和崇拜。2021年东京奥运会期间，不管是杨倩夺得首金，还是全红婵一场决赛跳出三个满分，或者是苏炳添站上百米决赛跑道，全网都齐喊 YYDS。 这个短语在奥运期间啊，可以说是一度的刷屏。第三个网络用语是双减。这个双减指的是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它的目标呢，是使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的提升，作业的布置更加的科学合理，学校的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求，学生呢学习更好的回归校园，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的全面规范。第四个网络用语是破防啊，原指在游戏当中啊突破了对方的防守防御，使对方啊失去这个防御的能力。在现实当中啊，指的是因为遇到一些事儿或者看到一些信息之后，情感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内心深处被触动，心理防线被突破啊，讲的是这个破防。那么第五个网络用语是元宇宙，源于小说《雪崩》的一个科幻概念，现在指在 XR 也就是扩展现实以及数字孪生，包括区块链和 AI 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下形成的一个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生活形态。那么现阶段啊，元宇宙仍然是一个不断演变不断发展的概念，你像 Facebook 脸书对外公布更名为 Meta， 那这个词就来源于 Metaverse， 也就是元宇宙的意思。除了上述这些网络用语之外，其实网络用语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啊，占比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而其中呢，有一些它确实是有意义的出处，但是更多的则是忽如一夜春风来，你也弄不懂它是从哪儿来又用在何处。比如说接下来的第六个“绝绝子”这个词，流行于某网络节目啊，节目当中一些粉丝用“绝绝子”为选手加油，多用于赞美啊，表示哎呀太绝了，太好了。那么这个词儿就引发了网友对网络语言的关注和讨论。第七个网络用语叫躺平啊，这个词指的是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内心再无波澜，主动放弃，不做任何的反抗以及抗争。躺平呢，更像是年轻人的一种解压和调整的方式， 是改变不了环境便改变心态的一种自我解脱，短暂的躺平是为了积聚能量，更好的重新出发。第八个网络关键词，网络用语是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啊。一段网络视频当中啊，两名男子相互夹菜，而同桌的另一名女子则显得很孤单。于是有网友就调侃说，哎呀，这样的一个事儿啊，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后来被网友用来调侃某事儿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危害，但是却令人很难堪。第九个网络用语啊，是一句话，叫做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这句话呢，其实源自导演李安在纪录片《打扰伯格曼》啊，2013年的一部影片里面评价一部影视作品的话，现在多用于表达自己对某件事儿不了解，但是很震惊。第十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网络用语，叫做“强国有我”。这四个字源自建党百年天安门广场庆典上青年学子的庄严宣誓：“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也是青年一代对党和人民许下的一个庄重誓言，彰显着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其实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年度网络用语之外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着越来越多的网络热梗是频频爆出，有的有意义，但更多的则是没有出处甚至没有头绪的看不懂词汇。而每当讨论互联网的这些谜团现象，总有人说啊，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没有感情，缺乏创造，只会逮着一个梗使劲的薅，制造出成千上万的信息垃圾，直至审美疲劳。其实说到网络语言啊，它有两种含义。一呢，是指跟互联网及计算机技术应用有关的术语和词汇；二呢，是人们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媒介进行交际与表达活动时所使用的语言。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平面媒介的语言形式，它以简洁生动的形式一诞生就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偏爱，发展也非常的神速。网络语言呢，包含拼音或者英文字母的缩写，含有某种特定意义的数字，以及形象生动的网络动画和图片。那起初主要是网虫们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或者某种特定的需要而采取的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语言。网络上冒出的新词汇主要取决于它自身的生命力，如果那些充满活力的网络语言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约定俗成后我们就可以接受，而如果它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将很快的被网友所抛弃。说这个网络语言啊，现在已经成为了网民在网上交流必不可少的通行证。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一些词汇沟通障碍，网络语言在带给人们新奇感觉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交流造成了多多少少的不便。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语言改革工作委员会召开关于英文字母词以及网络语言的专家研讨会，来规范网络语言。那么对4000多万的网民来说，网络语言有着独特的魅力。一位大学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网络语言它也是一种文化。首先为了省事儿，比如网上说再见，一般呢就只用数字2个8来代替，时间久了也就约定俗成了。其次呢，不少网络用语有它自身的意义，比如菜鸟、恐龙之类的，要是直截了当的说你是哎呀真是一个差劲的新手，就感觉失去了应有的味道。还有用灌水来形容在论坛上啊滥发帖子就很形象，换了其他词可能表达不出这个感觉。网上呢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虚拟空间，应该自觉维护传统语言规范与意义，不要扭曲。对于网络语言，专家们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从不屑一顾到规范研究的过程。所以纵观2021年的年度网络用词，之所以能比一个又一个昙花一现的热点事件都长久，并不在于他们具备多深刻的内涵、多完美的传播链，恰恰相反，他们本质上啊是一张皮。网友网剧是里填充生活的酸甜苦辣，日常的阴晴圆缺才真正注入了鲜活的血液。未来呀，流行会从个体身上诞生，说不定下一个统治中文互联网的就是你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曲筱冰演唱的《天亮以前说再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